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大家好，我是四眼哥哥。10月16日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好啦，翻嚟第二节吓，咁我哋离开旺角啦吓，翻阿聪的世界。其实阿聪好年轻嘅啫， 今年26岁咯。 系咯，其实咧，你特登留下啲须。 唔系，其实纯粹懒得剃须。 懒得剃须，佢咧系热，有个节目叫做麻甩建港联盟。我就问你，点解年纪轻轻走去做麻甩佬？ 其实当初系好大原因系蹬脚嘅啫。其实最初头，因为麻甩建港联盟最初头咧头两集系揾咗真系两个 qualified 嘅麻甩佬嘅年纪嘅人去。 你知唔知咩叫麻甩嘅啫？ 唔係，呢樣嘢我哋考究過， 考究過啦， 因為但係譬如話，譬如甩咗嗰個麻披麻戴孝嗰個麻又其實 我咁複雜，唔好講到咁遠啦。總之俾我哋覺得都係啲污糟邋遢。 係啦，嗰類啦。唔係，所以開頭係發覺到同另外一個人，咁跟住後屘就係阿培雲啊嗰啲都話，揾到嗰內凳腳，即係大家猜波做節目，咪嗰件事咪可能會大家負擔都少啲啊，咁又輕鬆啲啊，咁 我見你做得幾好咯，睇你都幾流暢啊，講嘢啊， 嚇、okay、 又生動、 okay、 又有即係講言之有物啦、啊、嚇， 錯錯錯， 又有趣啦、啊、嚇，有笑容啊，咁有表情啊，咁都相當吸引啊，喺嗰個節目裏邊嚟講啊。唔知多唔多人听，我偶然都会听，不过其实讲真，我真係都几怕啲粗口。 係呢个都明白嘅。係即係盡量啦，盡量啦。 盡量啦，唔緊要，你哋嗰个节目嘅特色嚟㗎嘛，係咪？ 算係啦，算係特色。 咁就吓，睇下你估唔到啦，我都好多人远睇又唔知你啊，原来都系细路仔。我咁咪先近距离望阿聪啊，平时我就想旺角撞到佢，其实我都冇同你正式喺街度倾过偈添。 应该冇啊， 系啊，但我系见过你咧，即系好有发挥能量嘅本事吓，呢样嘢我都几欣赏噶。咁后期咧就喺热血时听热血政治啊，咁点解会都唔？几个主持都冇讲嘢，但係有把声喺后面讲、啊、又讲得又几好喎、啊、口才唔错喎，原来你系幕后嘅咗，嗰陣时推下咪咁，你成日加把口嘅，你又会 唔系，其实因为其实本身熱血政治嗰個時間，因為比較你始終啱啱放工咧，你就算我哋想揾其他人去跟operator 個位，都即係佢哋未必趕得切嚟啊嘛。咁反正我又喺度，咁就順理成章係應該我去處理埋。咁有陣時個狀況咪可能係譬如即係其他主持唔係咁諗到講乜啊，或者諸如此類啊，有啲狀況啊嗰啲，咁咪咁反正我 set 支麥俾自己好簡單嘅，咁咪搭單吹下水咁咯。 吹水 系咁，即系咁，我唔喺幕前，相对压力又叫做细啲嘅。虽然我觉得其实冇乜分别，即系都系我谂到啲乜咁咪讲啲乜咯，咁咪同佢哋 chit chat， 跟住带下，咁跟住咪起码避免咗个 dead air 嘅问题先咯。 其实咧喺《热血时报》咧，你都好多个岗位嘅，系咪啊？主要就系幕后啦， 主要都系幕后多嘅。 其实你而家系全职吓喺《热血时报》嗰度工作。 系啦，吓 咁系咪乐在其中咧？ 乐在其中就必然嘅，即系嗰件事系有趣嘅。咁当然亦都有辛苦嘅地方，但系so far譬如同唔同嘢合作，或者去搞一啲唔同嘅 project， 嗰件事系即系好多嘢都系我未接触过嘅。咁所以系即系有新奇之余，亦都有好多系学到嘢， 不断咁学习。 系啊，呢个 不断咁学习，即系。 增長自己啊，同埋好多時我哋講啊，而家香港人啦，係咪好辛苦啊？做嘢、啊、工作時間好長啊，啊，俾老闆勞役啊，嚇、嗯，冇、啊、自己啊，冇自我，冇私人時間啊。但我覺得你而家一份工都好開心喎、啊，嚇、啊，唔係叫筍工嚇、啊，但係咧，但係亦都係能夠發揮啊。我成日覺得咧，你一個工作，尤其是年輕嘅時候咧、嗯，能夠做一份工作，揾一份工作，你係能夠發揮啦，啊！你又是能够满足到啦，吓觉得叫做真系学到嘢啊，吓同埋有理想啊，系好难得嘅。钱还是其次啊，但系当然咧，钱唔系话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忽略。但系咧，我觉得咧，年轻嘅时候趁住年轻嘅时候，就算我自己教女都有蚀底少少唔紧要吓，但系都要学到嘢，因为嗰段时间你个吸收能力又强啦，啊，你个工作能力又强啦，唔怕挨夜啦，好似你而家咁最辛苦有阵时一晚有冇瞓到几多个钟头？ 唔系我就好啲，因为因为基本上我工作时间咧，尤其我日常最主要大部分工作都关乎到网台节目嘅嗰个部分啦。咁同埋我会负责我压力有阵时轮流负责闩门咁样。咁通常即系其实大家如果有睇《月时报》，你都知道啲节目有阵时搞到点零两点钟先至收埋，我哋点零两点钟先啊走。咁但系变咗我翻工嘅时间，我又唔使太早翻去嘛。咁我下昼咁样即系讲紧两三点咁样翻到去，咁就跟住然之后有其他嘢要处理，咪搞咗先咯。咁去到夜晚咪主要睇下节目嗰度有冇其他嘢要跟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所以又唔会话唔够瞓嘅，最多咪瞓到黄朝白眼啫，冇乜所谓。夜瞓。咪眼醒咯，系咁噶啦。 咁咪好咯，吓适应啊嘛，适应能力强啊嘛，最紧要吓。咁你而家去即系热血时报就是你嘅正职啦，但系其实你好多 freelance 嘅就系热血公民。 那個就freelance就稱不上啦，嗰個都因為嗰樣嘢大家都 冇 夢想嘅， 有啲乜嘢工作 活動咯， 好似佔領旺角嗰陣時你咪咯。 都係啦，即係可能譬如買 radio 的聽眾就相對清楚一點，但其實因為外間都很多人分不清，就是熱血時報和熱血公民，其實即原理上熱血時報和熱血公民是兩件事來的，即熱血時報就是即黃仁達去成立一間商業的公司，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商業營運方式可以能夠生存得到，當中可以賺到的東西就是去回饋回去社會行動， 扔 回去社會，譬如即熱血公民 的東西，其實 enrich 整個組織啊， 系啊， 都好重要。 因为呢个谂法，我当初听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即吸引嘅，即系嗰样嘢可以能够叫做维生之余，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投放翻更多资源去一啲我哋想做嘅行动里面。咁所以就即系嗰下就同佢夹咗一轮之后，到最后我都喺《热血时报》嗰度就。全職工作咯。 你是2013年畢業噶嘛？你有 degree 嘅喎、大學生嚟噶，唔好睇佢猛撚，但係個樣其實佢嘅樣啦，神情啊，係細路仔，即係仲好年輕啊。咁你啊，即係畢咗業就差唔多就係投身就去《熱血時報》嘅咯噃。係 啊， 係嘛？主力就係一路咁發展。咁你其實喺期間，你其實覺得自己真係都有獲益嘅，即係 都係、 有滿足感啊！ 因為應該咁講啦，喺接觸黃仁達同埋成班手足之前咧，我嘅人生真係乏善可陳嘅，其實即係總之一般學生咪就係翻學讀書啊，放學咪約埋朋友 咁咪玩啊， 打機 有冇踢波啊嗰啲 嘢？以前有打籃球嘅，或者羽毛球咯。近年少咗咯。但 我睇你都係又係奀切切嘅啫。 係啊，少做運動其實冇但係去到12年嗰陣時暑假咁因為黃仁達就坐咗入去，咁因為佢嗰單案佢嗰陣時衝擊替補機制嗰度。咁论坛嗰个，咁就当晚咪就係觉得即係其实我之前已经有听佢做节目嘅，咁觉得佢讲啲嘢係几吸引啦，几有道理啦，咁都会觉得咁如果一个人可以去到即係去尝试去实践啲嘢，不惜去到 有理想 係啦，去到要坐入去嘅地步，咁会唔会我都可以係啦，我会唔会可以有啲嘢都做得到呢，咁所以那晚之後就聯絡他們，跟住 參與義工民，唔係幫手，嗰陣時就助選嘅。咁選舉之後就係、是即係結果大家都知啦。咁喺叫做即係中聯辦配票，即係中聯辦契仔阿謝偉俊殺落嚟，咁精密配票嘅情況底下，即係叫做緊緊地就輸咗個少少。 其實我啦，好彩咧，世事嘅嘢又真係整定嘅。 啊得啊，當然啦。 如果唔係就輸咗咧，就冇發揮到喺熱血時報冇發揮到咁而家咁壯大啊！啊，如果就去做一個議員咧，我唔知道會有啲咩事發生啦，可能議會裏邊啊嚇從此多事啦。但係真係議會裏邊其實好似個同個監獄冇乜分別嘅啫。太多掣肘啦。 可能啦，即係始終，因為呢個就係最有趣嘅地方，因為所有嘢都講唔埋，以結果論就係、是雖然佢輸咗，但係變相佢走咗去用另一種方法去做一啲嘢，而 end up 出嚟嘅結果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好。當然我哋相信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但係、即係跟住見一路去運作落去，都似乎、咦係可以再將件事嘅影響力係同埋影響力可以去擴到更大，所以我自己都睇住我哋嘅聽眾嘅層面同埋人數係越嚟越多， 係啦， 即係嗰件事係有滿足感嘅都真 係。係啊，其實佢嗰個策略係好啱嘅，就喺、是、文化層面啊、傳播方面啊，就係、是、出版啊各方面咧，去散播我哋嘅信念啊嚇。有啲香港人咧係仲有好多嘢要學嘅。 係佢對，譬如佢對於硬班班有陣時候你直接同佢講所謂政治或者道理，佢就覺得誒、又係呢啲唔聽啦，唔關我事，或者即係誒政治係咪都係咁？就係、是、譬如等於我頭先有提過就係、是。即系嗰阵时喺旺角有一扎嗰啲即系所谓宅男独卵嗰啲咁样落嚟，其实 嗰度又吸纳咗一班热血公民。 佢哋冇成为热血公民，但系其实佢哋本身系我哋嘅节目嘅一啲听众嚟。佢系我哋嗰、那个即系其中宅文化研究或者 game 文嘅，即系本身嗰个节目系一啲休闲娱乐类型嘅节目。但系正正系因为佢哋成为咗呢节目嘅听众。連帶佢就有機會接觸我哋其他關於可能譬如政治上嘅 message 啊，或者我哋行動上嘅去向，跟住佢咪會覺得啊，不如我都試下嚟睇下有咩幫到手，就係咁嘅契機，佢就出咗嚟啫嘛。 其實就係一個叫我哋叫開悟啊，嚇一個 enlightenment、好似你都話你見到黃楊達坐監嗰陣時，你先至可以受到感召咁樣啦嚇，冇咁誇張，但係叮一聲你個腦開咗啊嘛嚇，喺呢。之前你都話啦，即係戇居居嚇，就算入到大學，有好多人都係傻傻下，即係唔係話真係傻嗰種啊，而係好似冇乜方向啊，做人冇乜目標啊嚇。咁而家咧，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場革命咧，最重要嘅就係令到好多人咧，砰一聲嚇，希望醒過嚟啦。醒咗之後又點咧嚇？唔係翻返去瞓覺啊，當然係咪嚇？跟住點樣做咧？所以我就話啦，今次呢個革命。是咁彻底咁样失败不特止，仲要有呢班咁样嘅即系混账嘅人咧，就出嚟咧去将佢美化转移视线啊，系咪？令到嗰样嘢咧，好似作为一个艺术品、一个纪念品咁样去出嚟，去日日得闲又拎出嚟摸下啊、欣赏下咁样，我觉得系非常之大，即系丑恶吓。我哋要令呢个革命咧系要继续嘅，我希望呢、如果呢个失败佬出咗嚟呢，令到一啲不知真相、不知就里嘅人呢都明白、当然实际睇到真相嘅人，但係係好现实嘅，就係好多人俾呢、這个大围嘅个眼光呀、影响係会驚咗。係呀、跟住就否定自己都夠膽，有啲係咪？即係係啊！當時出嚟嗰陣時，可能一腔熱血啊，大家都好有正義感啊，充滿能量啊。但係當太多冷水潑埋你嘅時候咧，人哋就變咗會好容易咧，就會懦弱，就會跪低 啊。這個即係有陣時又好難怪佢哋嘅，即係所以希望都係就係即係如果大家可以嘅話，咪就係、是、你如果你身邊有啲做緊同樣嘅嘢人，你可以即係。鼓励到佢哋咯，即系 所以《热血时报》一定要继续壮大咯。其实有呢个平台吓，有埋 radio 呢个平台，至低限度我哋有一啲吓正义正气嘅凝聚点吓，大家只要懂得埋嚟啊吓，听下好啊，或者参加啲活动啊吓，咁自然咧会感受咗种咧同气连枝啊吓，大家会感觉系好温暖啊吓。我哋系需要呢种咁嘅凝聚力，咁 就是啦，現在 在你的熱血時報啦，正正日常啦，啊，你參與其中，其實你都感覺到驕傲的嘛。 是因為始終有份去促成件事可以成功，嗯，都 有一定的成功感的， 即 當然其實那件事就很多人有份去令到它成功啦，即是黃達又其中之一啦，亦都有好多譬如壓力啊，好多手足啊，佢哋即係平時可能因為譬如節目入面，可能譬如黃仁達會有提到一啲主持可能有提到壓力，或者提到我，或者提到其他人嘅名字，但其實有更加多付出咗嘅手足，佢哋係冇人即係唔會有人會特別去考究佢哋個名噶嘛。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其實都唔係話希望 你唔係拉咗我都唔知道你叫咩名 字。唉，呢個真係真係。 所以 其实我应该希望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不用被人拉着我， 不是我的名字被人拉着。其实所以说呢，有幸有不幸，即是有些世事的事情呢，警察喜欢拉人，好像法国佬都是这样嘛，不拉拉他他没那么出名。他都不想被人，他都不想出名的，老实说。所以我有时觉得呢，譬如看抵御血公民里面那班人呢，大部分人呢都希望是Stay under the radar 啦， 係最好 啊，最好就係希望付出，就唔希望收割嘅，收割嘅成果或者點樣啦。 如果件事到最後成功咗，我哋咪就等於收割到個成果。即係我哋希望促成嗰件事，即係唔係話翻去話個人嘅名聲或一個方面嘅嘢。 即係唔係為自我啦，行出嚟係為到大我。 算唔算？因為始終如果可以爭取到一個更加好的政治環境，對最後 benefit 翻嘅一定係我哋 全部人 有份 嘅。咁啊當然啦，大我裏面一定包含小我嘅，呢個必然嘅。但係咧，呢個就好分得好清楚啦。我覺得咧，我哋睇一班叫做勇士啊、義士走出嚟啊咁樣嚇，睇佢個方向、佢嘅目標係乜嘢咧，就好容易睇到。我覺得熱血啊，同埋就算埋 radio， 我哋好多人都係嘅嚇，係睇個大 picture 嘅嚇，係為咗個大我而去付出嚇。但係呢班社運左交呢班其實全部都為咗小我，嚇，以為出名，所以佢一失去咗嗰個控制權，佢就會慌忙失措噶啦，發癲噶啦。其實佢而家一路係走向滅亡嘅呢班人，基本上我哋都打佢唔死嘅，佢係自己走向滅亡，係抵死有餘啦。唔抵可憐。 不過當然啦，即係大家亦都唔能夠放軟手腳啦，對呢班人。即係雖然佢哋做嘅嘢係會令到佢哋自滅，等於譬如即係黃仁達都有提過，就係點解啲人對於話即係一般網民啦，對於嗰啲泛民或者左膠話，係咪都係熱狗嘅？即係嗰樣嘢係去到你哋將你哋自己將件事推到一個唔 make sense 嘅位，跟然之後啲人先失去對你哋嘅信任啫嘛。 咁 但係 所以佢哋係自找滅亡嘅。 係啊，但係佢哋自取滅亡之餘，都你哋都不妨真係推一把咯。即係佢哋做過啲乜嘢衰嘢，其實都真係你真係要幫佢揚出去嘅。你譬如近排我見到有人網上影啲相，話譬如有人喺何俊仁個區嗰度派嗰啲傳單，話佢即係喺立法會睇女相嗰啲，即係呢啲嘢咁你中意自己做咪做，冇所謂，我贊成啦。即係佢哋做緊咩衰嘢，咪如實話翻俾人知咯。 系咯，近排我 Facebook 都睇到好多咧，熱血公民出選嘅人喎，又系眼前一亮啦，出選咪知道叫咩名咯，平時系唔暴露身份嘅，個個都係有一樣花名啊，或者 嗰個對佢哋嚟講都某程度上都一個負擔嚟，因為始終正如我頭先講，其實我嘅手足即係全部都係佢本身有正職，佢有佢嘅生活，其實 熱血公民裏面好多人才㗎， 係呢樣嘢， 你行到出嚟，我哋就覺得眼前一亮啊，你一路包。晒个面，冇人知道你边个打边个，咁咪知道你哋勇啫吓。但系一有真正嘅身份出嚟，我觉得原来哇，喺个个都眼前都有人才嚟。 其实全部都斯斯文文嘅佢哋， 好系啊，真系啊，好难得噶，所以令到我好高兴啊！有阵时我哋睇即系大局啦，喺香港嘅将来，香港有冇前途，就系睇一班年轻人接唔接到啊。接唔接到呢個大任？係咪啊？咁你唔可以有陣時又唔可以斯斯縮縮嘅，係咪嚇？你雖然話做事咧就方便啲，就 under the radar 啦，冇咁多人注目啊，咁樣係方便啲。但係有陣時又係時勢造精容嘅，唔到你比嘅。 所以譬如今年區議會選舉咁啊，即係譬如鄭松泰同埋另外有五個手足都已經去開始，即係周圍開街站啊，去收提名啊，諸如此類。即係若然大家可以的話，都真係不妨幫下佢哋手。 係啱。 吓，尽量支持。大家见到嘅话咧，喺街嗰度咧吓，俾啲支持佢哋啊，吓你帮佢哋守护住佢哋啦。因为其实而家热血公民咧，动之其出力就已经有人攻击噶啦。 系啊，譬如上水嗰边阿希都有话过、就是，即系佢都话，譬如佢开站，其实呢几日 keep 住开早站，其实都会有啲阿伯喺度叫嚣，想话撩交打、撩交嗌咁样，即系佢哋都克制嘅。咁即系I mean我哋嘅手足，佢哋克制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大家可以能够帮佢哋一把，向 譬如你佢都唔会一几即系。出嚟開街站都唔會少人嘅，係咪？一定有幾個支援、 都有幾個人嘅，但係、即係嗰個幫佢一把唔單止係街頭， 所以我真係呼籲咧，又大家咧嚇所有嘅朋友啦，喺街度見到熱血公民嗰支旗動出嚟咧啊，有時間或者有能力嘅話，盡量喺附近咧嚇、支持佢哋。守护佢哋， 同埋或者向你身边嘅街坊邻舍推介下呢班人， 冇错啦，提醒呢班其实真系全部都一表人才嚟嘅吓，我相信佢即系抛得个身出嚟咧，系一个即系又勇气可嘉啦，又亦真系一个。是有一种大我的精神的，我觉得是很难得，我们一定要支持，还有呢如果有能力有时间一定要在企在街上傍住他们守护他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受到攻击，因为、我想由于揸住个相机有需要的时候即刻拍片又是很重要的。好似嗰次見到阿泰比呢個傻佬鬧， 哦係啊係啊， 好在有個女士咪好似話佢師奶即刻同佢影低啊咁樣嚇，呢樣嘢其實好重要噶嚇，即係仲重要過你嗰啲守護神，因為實在太危險啊香港，香港太多除咗左交又有土共啊，又有呢啲。千件制的那些流浪 是 很恐怖的，真的 那班人即收了钱，有时候即虽然我有说过，就譬如有些阿爸阿婆那些，你就算他收了钱、他收过钱和他做的事即是有限钱的事，他不会敢做什么，但是有一些是真的你又见到大大份份、那些你真的没办法，就等于你之前那么多次的不同形式的行动都出现有些土共会出现打人的状况、你去到今时今日，尤其是你如果被你撞到的狀況，他打人，你 even 叫警察，他都未，警察未必會幫你。 梗係會啦，我發覺啲警察，原來警察內部咧好鬼憎熱血公民 嘅。哦，咁我唔，咁呢樣嘢我 你知㗎係嘛？ 我冇一啲實質證據，但你話如果呢個有件咁嘅事，我又唔會覺得意外咯，只能夠話。 真係㗎，我唔知係我都。有啲親戚係，係警隊嘅，佢哋係好，即係聽到黃仁達啦，或者熱血公民咧，就已經咧，即係佢哋係當你係敵人嚟噶啦，係好鬼恐怖嘅，即係所以其實你哋係四面受敵，但係唔緊要，因為你哋有正氣，就有正義嘅感，同埋咧，你哋嗰個理想係非常之崇高嘅，呢班咁樣嘅妖氣咧係侵唔到你哋嘅。 希望应该是的。 咁就话啦，下次嘅差唔多到尾声咧，我一定要问下你啦。即系譬如你在细个嗰阵时啦，吓你话你都唔记得咗细个，即系 大部分系啦，冇乜特别嘢， 好浑浑噩噩咁样系嘛？咁你几时开始谂人生啊、理想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啊？有冇确立过呢啲咁样嘅方 向？啊，讲你哋可能即系如果一啲。可能有喺又係時報嘅聽眾，或者可能講你都未必信。其實我以前細個最大夢想就係在合政府做公務員，之後平平凡凡過咗人生就算 了。咁而家你冇大鑊， 而家 做唔到， 做唔到噶啦。唔係啊，但即咁，但係有陣時就係、是、即咁細個冇完全冇 concept。咁周邊啲人話：，諗到咩？俾你考到入去做政府工，跟住穩穩定定、安安樂樂過人，算唔算數咯？咁佢嘅講法其實唔係有問題嘅，咁但係只不過個人大到某個位，我又開始覺得即係我要嘅或者我想見到嘅係咪淨係呢啲咧？咁跟住又咁啱出現咗另一個選擇，咁依家只不過係試下。其實咁當初我就算即係嗰個選擇唔一定係聽啦，唔聽啦唔一定係成功嘅。即係依家我哋有一個叫做唔錯嘅成績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冇嘅，你每个人你人生 keep 住咁推进嘅时候，咁就系、是、可能有啲嘢就系改变咗你。 喂，其实喺你被捕之前咧，吓、我谂你都觉得冇危险嘅， 一话点咧？一话其实你分分钟都觉得吓、哎、入得议会公民都随时俾人拉嘅咁咧？ 唔系你占领期间你就有一定嘅心理准备咯。咁、你平时嗰啲其实我又冇做啲咩特别嘅嘢啫。咁我都系做啲好简单嘅嘢。咁我 其实啱啊！我觉得我觉得自己即系你个人行得正企得正，基本上就唔应该系有恐惧嘅。 系咯 吓，但系而家为势所逼，系呢班人呢警察咧。是有理冇理咧，系都想加害于你哋嘅吓。点解咧？因为你系令到佢头痕啊嘛，亦都系好肯定、好明显，热血公民同埋我谂，连埋我哋 radio 咧，都系有一个能力去动摇呢个政权，所以佢先至会咁恐惧。 呢、這个系咯，即系你嗰、那個、即系你如果 你完全冇影响力嘅，佢亦都冇必要费神去针对你哋。 系啦，所以虽然咧系我哋受到咁嘅打压啦，甚至啲迫害啦，我觉得令我哋反而你会思考一下，因为我哋有份量，因为我哋有能力，咁我哋当然要做，要肯定自己啦，唔可以话容易就有动摇啦。好似正我之前我问你啦，屋企嘅压力大唔大啊？ 始终都有呢个始终有啲嘢，即系 咁要顶得住咯。 希望啊，系尽量 尽量。即系最惨就系话啦，屋企嘅压力咧，有阵时中即系随时仲大过系外边嘅压力吓。但系我哋好需要咧，大家系互相扶持啦。 唔系呢个系，所以即系呢排都。都真係好彩啊！有班好朋友，咁佢哋都即係，因為嗰件事就係、是，即係正如頭先蔡醫生咁講，即係有陣時屋企嘅壓力係比出面嘅壓力更甚嘅，咁你變咗。都 尤其是拉一拉咁又仲慘啊！會唔會？ 呢個會，始終即係嗰件事係即係去到嗰個位置，佢唔計較係咩原因，總之就係想你冇事，同埋佢咁佢總之就係覺得你唔做呢啲嘢，咪唔會有事咯。佢即係 even 佢最後佢理解到係嗰、那個係法律有嗰啲法律係 唔公平 嘅法律都好， 係 佢哋唔會在乎呢啲嘢。 大部分人都唔會嘅，即係總之，總之咁就唔好啦，咁啊慘啦，咁嚇，但係。冇所谓嘅，为势所逼。而家我好庆幸，其实虽然革命失败，但系我哋嘅力量咧系冇消散， 系咪 啊？同埋我哋一定要继续啦，当然要继续啦。个满足感咧系当然系希望期望成功，但系点样去克服失败嘅挫败？ 呢个 系更加重要啊！因为咧未成功之前就梗系不断咁失败。 系呢个必然嘅嘢， 系嘛啊！所以咧，我希望你咧真系乐在其中啦，系嘛？有少少上落波动啊，即尤其是你嘅，即系我正话问过你啦，就系话虽然被捕啊，咁有组织就好啲嘅，真系个支援系好啲。 当刻即时，起码我知道可以揾到人去求助，去有即系有人 support 到我先咁。个心冇会定啲咯，冇咁。 You are not alone。 系啦，呢起码当刻知道系。 系啊，咁样系啊，好重要噶。但系大家都一定要知道，我哋并不孤单吓。尤其是咧，我哋而家咧，呢个抗争嘅力量其实系越嚟越壮大嘅。我哋睇到热血公民啦，越嚟越壮大啦。其实我都唔够时间同你分享热血公民呢个神秘组织究竟系有。 其实冇神秘啫。 吓，唔记得咗讲咩？即系我对我嚟讲好神秘，但系呢个一个啊，即系亦都系好有份量嘅组织啦。咁热血时报又蒸蒸日上啦，咁我哋又跟住又台庆啦。我哋而家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亦都唔好俾短暂嘅失败。虽然我哋呢个革命系失败咗啦，但系可能应该系下一场更大嘅。革命嘅序幕嚟嘅啫，系咪啊？ 希望系啦， 系啦，我哋啲年轻人，我见到佢，我哋嘅感觉真系老怀安慰。我哋最重要嘅就系一个社会有冇希望，完全系靠年轻人咯，系咪？系一个浑浑噩噩嘅年轻人都能够有咁样嘅成就，值得高兴，值得高兴。好多谢大家。 大家好，我系四眼哥哥。10月16号晚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